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在二外听见你，我是主播小 V。 有人说身体和心灵总要有一个在路上，有些人选择让心灵去旅行，他们担心出门会面对人头攒动的景象，所以选择窝在家里读一本书看一场电影，有些人选择给身体一场旅程，然后就有了今天这些同学的留言。 我11就是去了南京，然后在总统府、中山陵那几个热门景点，还有夫子庙地铁站那边排队就都得排半个小时以上，然后本来排队嘛就挺累的，顶着个大太阳，然后参观的过程中又人挤人的，参观完之后都是脚步虚浮，整个人都不是自己了。 我去成都玩了，路上最长堵了1个小时左右吧，反正我一上车就睡，也没有觉得堵了很久。 我11回了趟家，然后我家在重庆，我们当时在高速路口堵了快2个小时。 听众朋友们应该也听出来了，很多朋友一说今年11出行最常提到的一个字啊，就是堵。说到堵车，大家的内心啊肯定是十足崩溃的，真可谓是举头望天日头明晃晃，低头堵车逼近上百辆，着急上火无处可释放，汗如雨下等待路太敞亮。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困在路上的小伙伴们都是怎么缓解烦躁的心情的呢？ 我被堵的时候，王者排位输2-3，这算有趣的事儿吧。 从萨罕坝国家森林公园回来的路上，虽然堵了2个小时，但是途中的风景很美丽，拍了很多照片。 一堵车我就睡，睡着了就感觉不到堵车的焦虑了。轻轻睡去， 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大家为了应付堵车，也是使出了18般武艺啊。在采访来信中啊，有同学说道，之所以堵了这么久的车，是因为前方司机疲劳驾驶发生了交通事故，也有的则是因为超车占道等无道德的行为。其实啊，不仅仅是这些行为让旅行的路程堵得不可开交，还存在一些行为让旅程给心里也添了堵。 高速路上有人直接往窗外扔垃圾。 我在杭州西湖游玩的时候，发现有些雕塑上竟然有人在上面刻字，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就是在那些景点排队买票的时候嘛，就老是有人要插队。 虽然这些行为啊让路上的大家心里十分不快，但是我们从同学们的留言中啊也同样找到了这样令人动容的事情。 当时堵了快2个小时，我们的车是比较靠前的，后面至少得有上百辆车，可是救护车只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就穿越了车群，然后冲到了事故现场。 这就是社会的力量，是大家善行善心的力量，成功搭建了一座生命之桥。旅行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奇葩的行为，有时啊，我们也会在心里抱怨，我们一心向往着的美好景色，竟然成为了他人可以肆意损坏的玩物。但值得庆幸的是啊，留言板上同样出现了这样几条同学的留言，他们说道： 很感谢路上遇到的那对好心的夫妻，他们很热心地帮助我抬了行李，而且一路上我没有看到任何不良行为，这让我感到十分骄傲。 随着国民素质的不断提高，各种不良行为的新闻数量也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小薇相信啊，以后的中国游客一定会成为一批高素质的人群。正是因为路上总会遇到各种不同的状况，旅行时的心情也总是多变的。但归根结底，由于前方的路一直是未知的，我们也总是期待的。有同学说，除了能在旅行中感受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飞速发展的科技，不少同学还充分利用了此次黄金周的旅行，丰富了自己的见识，放松了自己的心情，或是增进了和家人朋友之间的感情。其实啊，当我们背起自己的行囊，踏上一条从未走过的路时，所获得的一定是你意料之外却又期待之中的。在节目的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够严于律己，文明出行。尽管旅行的道路并不轻松，但是作为二外人，我们要在读万卷书的同时也行万里路，以此来丰富自己，获得更加精彩的人生。毕竟有人说过，旅行真正的美妙之处在于世界在你出发的一刹那突然充满了悬念。 宝贝，你知道我们这样争吵没有意义，还不如静静地靠在怀里轻轻睡去，感受风，感受存在，感受窗外梦的气息，感受这苍茫岁月里两颗孤独的心，战争没有输赢，还不如默默的亲，让乌云慢慢散去。倾听雨，倾听祈祷，倾听泪水滑落的声音，倾听这放浪声音，一声恳请。家的满足的风铃，它不在这里。 不弃。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成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晨光刺破夜的梦。 哎，小姑娘别走啊，这真是现实能找到的最好的。我祖祖辈辈做这行生意，骗你就是砸自己的招牌。 知心和你，那心和你成绩。 什么？你想找神话里那样从浪花中浮现的独梦人？现在跟那时候可不一样了。不过你想做独梦人的话，今天这小姑娘气性很大，我只说了现在已经不是独梦人的神话时代，她就气羞羞的黑了脸转身要走。我合起眼睛等那小姑娘碰壁回来，这个动作对我这条咸鱼来说实在不容易。当初被做成咸鱼挂起来的时候，那个粗手粗脚的农夫没穿好绳子，害得我丢了一颗眼珠子，说起来还在眼前。其实自己也想不起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昨夜我 这些连欣赏风景的打算都没有，仅仅为了寻找独梦人才来到世界尽头的年轻人，实在是可笑又可怜。通过独梦来寻找什么东西，也不一定就会有个好结果。不如平静一些，好好看看出去以后就再也见不到的世界尽头，也许能找到更多。这毕竟是世界尽头。 那有多轻微， 抛开今天顾客的风度不谈，他选择来到世界尽头的时间相当合适。秋天的独角兽开始换上著名的金色长毛，也不再隐藏行踪，开始大摇大摆地在城门里外来来去去。有些年幼的独角兽控制不住自己的力量，于是城中处处有小家伙们不小心留下的碎梦，就像小孩子梦里常有的遍地糖果。即使是在城里住惯的人，也会不小心踏进梦的碎片里。有些梦的美感，连贩卖梦境为生的人都会沉醉其中。就比如那个小姑娘正看着的梦，哎，好像不是什么普通的小姑娘呢。 我离开那个散发着海水腥味的女摊主，转向城中图书馆寻找独梦人的名册，一边回忆起关于世界尽头的传说。只要能找到就允许进入的城市，从神秘的钱流中出现的独梦巫女们，藏着所有人梦境走来走去的金毛独角兽，还有森林、高墙和漫长的冬季。当务之急是找到一位独梦人，请他读完我带来的古梦，我才能心平气和地离开。不得不说，世界尽头的建筑对强迫症患者十分友好，整整齐齐的高墙， 整整齐齐的青砖铺地，还有听着号角声进进出出井然有序的金毛独角兽。也许有人专职打理独角兽的毛发，使它们整齐有光泽。简直让人生出长久居住的冲动，绝大多数城市都不会这样整齐，无论幻想中还是现实里，但世界尽头实在完美。来到高墙围绕下的世界尽头，的确只是我一时兴起的决定。传说古代的高墙能带给君主安全感，被古梦影响的世界尽头也因此筑起高墙，拒绝想多次入城独梦的外来者。也有人说这是独梦巫女的要求，然而独梦巫女究竟是何样貌，又为何愿意独梦，都无从知道。传说里只是说独梦巫女像阿芙罗蒂一样从浪花里浮现，只是没有贝壳，而关于独梦所得，人们的描述也各不相同。高墙为拒绝外界而存在，独梦巫女从钱流中来，青砖路的作用倒是很明确，随着青砖路行走，就不会轻易陷入梦的碎片里。说起来倒是没有见过在青砖路上会有人看到碎片，像是从骨头上敲下来的碎片，或者那种不太透明的玉石。独角兽就是用骨头来记录梦，再由独梦巫女读出来。只是我并不会读梦，应该也没什么大不了吧。结果下一秒就听到了梦的声音。 我是青铜山水郎，天教吩咐雨疏狂，曾披几雨知云卷，垒上流云写乐章，诗万卷九千章，几曾着眼看猴王，玉楼金阙拥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 那个来找独梦人的小姑娘几乎是痴迷地看着那个碎梦，或者说看着梦里斗酒诗百篇挥毫如云烟的古人，这倒是意料之中。连我也很少见到这样美丽的梦，但梦就是梦，永远不会重现。比如说再也不会有什么山水郎，也不会再有什么人写插梅花醉洛阳。等待顾客上门其实是件很孤独的事情，好在对于孤独这件事情，世界尽头的人各有各的秘方。虽然严格意义上我是鱼而非人，虽然大多数时候我都很唠叨，其实哎呀，总而言之，我看准的顾客总是会回头再来找我的。那个小姑娘也终于回头来找我了。 不知为何，我确信这个梦和那个浑身海水腥味的小摊主有关。一则走在青砖路上还陷入了梦里的事情，二则我又不是什么浪花中浮现的钱流巫女，踏进梦里也罢，带着一整个古梦也罢，也不可能听到什么碎梦里古人留下的话。 去找世界尽头， 今天 也许是我看错了呢，小姑娘并没有第一时间向我提问。能按捺住好奇心的顾客，一定能成为最合适的独梦人吧。 那位摊主好像很期待我同他说些什么，完全没有一点点心虚的样子啊。 相对着沉默半小时以后，我越发欣赏她的耐心，现在可以不叫外来者小姑娘了，该拿她当新加入的独梦人了吧。 那些狂热的诗句， 那个不知道对独梦人这份工作意下如何呢？ 我迷惑地看向蹲在路边的女摊主，不知为何整整齐齐的城市里会有一个不协调的摊子，这也是我一开始便朝他走去的原因。前流巫女都是从浪花中浮现， 所以说神话时代早就结束了吗？除了不能离开世界尽头这点，其他事都没有限制。 为什么能读梦的人就要做读梦人？ 你在能读梦的时候来了，就要做读梦人呀。那些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在世界尽头相逢，总比在其他地方好些。 这也太莫名其妙了吧，哪有一见到别人就要别人心甘情愿地在一个地方关一辈子的？更何况我也没有什么留下来的准备，难道让我穿着秋天的衣服过完漫长出名的冬天？这也太荒唐了。 可是冬天过半之前，他们不会允许你离开的。哎呀呀，守门人没有告诉你吗？ 说吧，他丢下摊子不管，转身朝着储存梦境的图书馆走去。这既然读梦已经成了板上钉钉之事，当下我也不再迟疑，只能跟随浑身海水腥味的摊主走进图书馆。看到他自然地打开柜子，取出独角兽的头骨，笑容满面地向我望过来。春天，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一寸能许一个愿望。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

本期古典音乐组锦绣梨园带你走进传统戏曲艺术，领略黄梅戏的博大精深，流芳溢彩。中国的地方戏曲品种繁多，每一个地方戏都是一个地域的文化精华，也是维系某一地域人民的精神纽带。特别是对背井离乡漂泊在外的游子来说，家乡戏更是他们思乡的精神寄托。听一听家乡戏，哼一哼家乡曲，便足以慰藉思乡的心灵。黄梅戏的最早源头是湖北与安徽交界的大别山地区。传说乾隆时期，黄梅县一带的大别山采茶调传入相邻的安徽省怀宁县等地区，与当地民间艺术结合，并用安庆方言歌唱和念白，逐渐发展为一个新的戏曲剧种，当时称为怀腔或怀调，这就是早期的黄梅戏。其后黄梅戏又借鉴吸收了青阳腔和徽调的音乐表演和剧目，开始演出本戏，后以安庆为中心，在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博采众长，吸收各艺术门类的精华，逐渐发展为以抒情见长且通俗易懂的安徽重要的地方戏曲剧种和全国知名的大剧种。黄梅戏被誉为山野吹来的风，可见其清新自然的音乐风格和浓郁的乡土气息。说起黄梅戏的经典剧目，天仙配首屈一指。七仙女在天宫看到人间的董永卖身葬父，同情爱怜之余不顾天规，来到凡间和董永结为夫妻，随后同去傅员外家做工，在清贫劳累的生活中感受淳朴的快乐。百日期满，夫妻欣然归家之时，玉帝却派天兵天将逼迫七仙女返回天庭，夫妻只得忍痛分别。天仙配的戏曲音乐，不论从词或是曲来看，都非常的朴实，就和老百姓一样淳朴。天仙配的唱词极其通俗，接近大白话，就很通俗地告诉大家，劳动人民的幸福就是夫唱妇随，夫妻恩爱，家庭和谐。体现在具体的事物上，就是你耕田来我织布，你挑水来我浇园，简单又真实，不需要过多的华丽辞藻和典故来装饰，戏曲的唱腔也比较纯粹，没有过多的花哨技巧，也没有像京剧昆曲那样复杂的曲牌套路。 唱段采用彩腔方式，先由二人对唱，后又在这音调的基础上发展成男女声二重唱，舒展的旋律，浓郁的韵味，在欢悦的弦乐伴奏下，吐露了二人内心的喜悦。这个唱段曾经被不少歌唱家在音乐会上演绎，好评如潮。扮演七仙女的严凤英，发声自然，音色优美，行腔流畅而韵味隽永。她本人对黄梅戏由民间歌舞发展成为有影响力的戏曲剧种做出了很大贡献，扮演董永的王少舫，感情真挚，韵味浓厚，亦对黄梅戏的男声唱腔做出了一些创造。天仙配之所以成为黄梅戏之经典，是因为其剧情、唱腔、唱词、演员表演等无一不是经过千锤百炼精心打磨的。同时，天仙配成就了严凤英、王少舫等著名黄梅戏演员，并在全国引起轰动。所以说，天仙配剧目在黄梅戏中的地位相当于九鼎之尊，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黄梅戏的代名词。除了刚才介绍的天仙配外，黄梅戏中还有许多为人熟知的优秀剧目，如女驸马、牛郎织女、夫妻关灯、打猪草、纺棉纱等，都是经典佳作，听来不失为一件乐事。现在就让我们共同欣赏女驸马垂钓皇榜中状元选段吧。 以黄梅戏为代表的中国戏曲艺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洗净铅华，依旧绚丽多彩。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时代如何发展，戏曲永远是我们中华儿女宝贵的艺术财富，它需要并值得被传承和发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播音盛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有缘再会。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嘿，欢迎收听我的个人 FM 青春旋律，我是你的朋友星纯。在这里，我会和你分享青春题材影视作品的音乐。如果你喜欢，还可以和我一起讨论哟。近日，青年作家八月长安的作品改编的同名网剧《你好旧时光，最好的我们》，分别在时隔半年和两年之后，接连在几家卫视平台上星播出。而且这两部作品都以8.5以上的高分位于青春题材影视作品的前列。清新文艺的画风，不俗套的剧情，演员们恰到好处的演技，观众们的强烈共鸣，都是使他们成为优质青春剧的因素。而两部剧中几首富有代表性的音乐更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今天就让我和大家一起分享几首剧中的歌曲。首先是你好旧时光的推广曲《时光遐想》。这首歌曲采用降 A 大调，以电吉他、电贝斯、架子鼓为核心的配器贯穿始终，因此整首歌从头到尾都洋溢着青春的气息。歌曲的结构是主歌加副歌的形式，无论是主歌部分还是副歌部分，旋律材料和歌词都非常丰富，而且多处使用了魔镜与起承转合的写作手法，使得旋律结构严整，悦耳动听。歌曲由校园民谣女神许飞演唱，她的音色温暖、清新、干净而又非常治愈。副歌的歌词表达了整首歌乃至整部剧的主题，旧时光朦胧又清晰，为我们留下了遐想回忆。在歌曲的 MV 当中，主人公林阳、余周周、米乔、奔奔、蒋川、林祥倩、楚天阔等人以及振华中学的老师们依次出现，暗示了这是一部全景式的青春剧，讲述的是多个人一起成长的故事。 MV 中画面与音乐的巧妙配合也是 MV 制作中巧妙的地方，例如歌词中出现的遐想、大雨、海浪、单车等画面均与歌词对应着出现， MV 中的摩天轮代表时间的线索，连接着主人公们的童年与青春。 掉落云里的雨滴忽然排列成岛屿，飞向那一颗恒星。 下一首是《你好旧时光》的片尾曲《遥远的歌》。这首歌曲采用了 B 大调，从头至尾只用了一、四、五、一级连接的和声，并且用了最标准的起承转合的模式，曲调的重复性较强，因此简单易记，朗朗上口，旋律的起伏不大，简单而不平淡。在配器方面，第一段是纯钢琴伴奏，第二段用了钢琴加弦乐，在尾声连续敲击钢片琴。全曲没有电吉他、电贝斯和架子鼓的伴奏，因此营造了一种安静、轻柔、舒适的感觉。歌曲由刘惜君演唱，她略带低沉的嗓音将歌曲娓娓道来，仿佛在为我们讲述旧时光的故事。片尾的画面不同于其他电视剧用的片段剪辑，而是用了多张照片，像幻灯片一样放映，给观众带来了看着旧时的照片，听着遥远的歌的感觉。讲完《你好旧时光》，就不得不说说他的姊妹篇《最好的我们》了。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推广曲《亲爱的同学》。 这首歌曲采用 B 大调，钢琴伴奏贯穿整首歌曲，配器除钢琴之外无其他乐器，简单而自然。歌曲的结构是主歌加副歌，和遥远的歌相似，同样的主歌副歌重复多遍，音区较窄，因此容易学会。歌词中前面的他和他分别代表耿耿和余淮，也代表着现实中与耿耿余淮相似的人。中间部分描写了学生时代的日常，后面则更多地表达了词作者亦或是剧中人物对曾经的同学们的想念。歌曲由女主角耿耿的扮演者谭松韵演唱，她的声音淳朴细腻，能将这份深厚的情感表达出来。另外让主演来演唱推广曲，会带来更强的代入感，仿佛耿耿就在我们的耳边诉说他们学生时代的故事。 数星星坐在操场中间，宿舍前路灯点亮在树荫里面，喝到天亮的狂欢。你摇曳看书的夜晚，收音机播放的歌曲，举着相机走过五条大街，等着一切都已经走远。 余淮，你知道吗？其实我真的很喜欢跟你做同桌。 下一首是《最好的我们》的主题曲《耿耿于怀》。 当今夜的风吹过， 这首歌曲采用 G 大调，主歌加 pre-chorus 加副歌的结构和起承转合的写作手法，节奏中速偏快。在配器方面，第一段的主歌和 pre-chorus 采用了钢琴和弦乐，第一段的副歌和整个第二段加入了电吉他、电贝斯和架子鼓，可见配器不同的段落形成了一定的反差。与亲爱的同学不同，这首歌更像是对心中的他的倾诉。歌曲的题目一语双关， 一是该剧的男女主角的名字合起来就是耿耿于怀，二是这首歌表达了两位主角对彼此感情的耿耿于怀。整首歌曲的歌词与剧情同步，主歌部分回忆了曾经的美好， pre-chorus 和副歌部分表达出耿耿于怀二人感情之路的曲折，结束句暗示了完满的结局。 MV 当中有许多画面与歌词中的关键词相对应，在歌曲的间奏部分出现了耿耿和于怀的对白，对白当中隐藏着他们对彼此的爱意。在 MV 的开头和结尾都用了耿耿和于怀十年后在晚秋高地相遇的场景，首尾呼应，表达了圆满的结局。 你说这些经过平凡而又深刻，变成你我。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